恩怨几天外，听风啸天籁，时间总会有阴晴不定的安排。雪峰是飞鸟的灯塔，终年暮花，蜷缩的未来来不及展开，苍白寄存在人心里的喜马拉雅，终年暮花。 是飞鸟的灯塔。